天气下雨了， 雨停了。 昨天很冷， 今天不冷也不热。 今天天气好极了，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 这里的春天有点干燥。 你对上海的气候习惯吗？ 还可以，上海的气候和东京差不多。 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？ 今天的气温是摄氏24度。 明天的天气怎么样？ 天气预报说明天阴天，有时有雨。 明天刮不刮风？ 明天有点小风。 听说北京的冬天很冷，是吗？ 是的，北京的冬天比上海冷。 这里哪个季节最好？ 那要数秋天最好了。